粮店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下面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猪猪，我来自 VIP Kid。 今天我带来的故事是我的影子。我的小影子跟随我的左右，它的魔力超乎了我的想象。从头到脚它与我神似，我看见当我跳上床时它却先我而入。最有趣的是它成长的方式丝毫没有小孩子那般慢慢的成长，有时它猛得如橡皮球般蹿得很高，有时它却突然缩得无影无踪。它的贪玩超出了孩子的逻辑，总是耍尽花招捉弄我，但它却像个胆小鬼般如影随形。它如此黏着我，让我想起了如我黏着保姆般难堪。某一天的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我起身发现了晶莹的露珠在每一朵金凤花上闪烁，但是我慵懒的小影子却像足了一个懒虫，他待在我的身后，很快又进入了梦乡。接下来有请 VIP Kid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I'm Juanita Blancunzi from VIP Kid. Today I'm going to read a poem, My Shadow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I have a little shadow that goes in and out with meAnd what can be the use of him is more than I can see. He is very, very like me from the heels up to the head, and I see him jump before me when I jump into my bed. The funniest thing about him is the way he likes to grow, not at all like proper children, which is always very slow, for he sometimes shoots up taller like an India rubber ball.And he sometimes gets so little that there's none of him at all. He hasn't got a notion of how children ought to play, and can only make a fool of me in every sort of way. He stays so close beside me, he's a coward, you can see. I think shame to stick to nurse as that shadow sticks to me. One morning, very early, before the sun was up,I rose and found the shining dew on every buttercup. But my lazy little shadow, like an arrant sleepyhead, he stayed at home behind me and was fast asleep in bed.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西发地路段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马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六集，沧桑续文明。 6点，颐和园在安静祥和中开始了新的一天。东宫门是颐和园的正门，六扇朱红色大门上横竖各镶嵌着9颗镀金园钉，门的上方悬挂着光绪题写的颐和园金字大匾，门前御道单壁上雕刻着二龙戏珠图案，这是乾隆年代的遗物，1937年从圆明园安佑宫废墟移到这里。龙是皇帝的象征，当年中间的这扇大门只有帝后才能出入。现在每天从这里进入园林的游客平均有上万人。从乾隆兴建清漪园开始，这个古老的园林历经了200多年岁月，然而普通人进入这里的历史只有80多年。1924年，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依然居住在紫禁城后宫之中。年初的一天，溥仪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和皇后要去看一看颐和园。这个决定让内务府的官员们感到诧异，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908年，3岁的溥仪登基后，隆裕皇太后就下诏停止了皇帝对颐和园的游幸，颐和园的建筑陈设被封存保管。此后被闲置的园林日渐荒废，只有少数洋人和高官得以一睹它的真容。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清朝皇帝赶下了皇位，但是按照皇室优待条件，溥仪仍然是紫禁城后宫和颐和园的主。 从1913年4月24日起，颐和园有限制的对外开放，各界著名士绅和达官贵人经民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发放门照，然后通知清室内务府，方能进入园内。开放日定为每月农历逢六日和阳历的周日。当时进入颐和园，既不叫参观，也不叫游览，而是叫做瞻仰。起初规定，瞻仰颐和园各界以十人为限，而女界一概不发执照。后来由于妇女界的强烈反对，才改为女性可以在阴历每月六日参观。一年后，1914年5月6日，皇家园林颐和园开始向社会售票开放。虽然溥仪从3岁起就成了颐和园名义上的主人，但是直到1924年，已经19岁的他才第一次前往颐和园。这也是溥仪第一次走出北京城的城门。溥仪一行从东宫门进入颐和园，陪同溥仪的是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也正是他的提议才促成了溥仪的首次颐和园之行。此行第二天，庄士敦出任了颐和园的新总管。园子里的湖光山色和各处精美的建筑带给溥仪莫大的惊喜。据庄士敦回忆，皇帝非常高兴，他第一次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乡村和颐和园。颐和园本身还没有毁坏，这大大的超出了皇上的想象。后来庄士敦专门从外地为溥仪定制了3只新式游船。当第一只叫做艾丽尔的船下水的时候，在园内职员中引起极大轰动。庄士敦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船，当看到天子取代了船夫这一辛苦费力的职业，在吃力地滑动着船桨时，他们起初都很恐慌。然而为溥仪定制的第3只游船还没来得及运到颐和园，局势又有了突然的变化。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冯玉祥把宣统皇帝赶出皇宫了。看报看报看报。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率部把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与此同时，清皇室也失去了颐和园。颐和园的殿宇陈设由民国政府组织的清室善后清查委员会查封。然而2年之后，曾经受过溥仪重赏、时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居然私下里把颐和园又交还给了清皇室。一位北大教授于1925年带2个女儿游颐和园后写下这样的日记：5月15日星期四，同3女4女坐汽车游颐和园，门票洋1元2，入排云殿又买票，每人洋5角，携去园又买票，每人洋2角，购买的颐和园图1张，洋1角，湖中有舟，游湖可3元则至5元。而他们在园中又看到了什么样的景物呢？日记中这样写道： 园内陈设全收，桌上花瓶止于木座，沉凝数寸，门贴封条，唯独其建筑之宏壮。这就是当年颐和园的门票，一共三联儿，售票时留下一联儿，入园和出园时各收取一联儿。这张门票的价格是大洋一元四角，恰好是当时一袋40斤装面粉的价钱。售票所得钱款1/3归步军统领衙门，其余的归清室内务府。颐和园售票开放的主要目的是筹集经费，因为这时的小朝廷已经无力支付颐和园的开支了。自从慈禧死后，颐和园每年的养护费由原来的15万两白银削减到了5万两，后来就连这5万两也不能按期支付。1921年，有30家承接颐和园修缮工程的牧场联名向溥仪追讨工程欠款近25万两，而清皇室最后只支付了不足一半的债券，草草了事。即使加上门票收入，颐和园的日常开销依然入不敷出，园林建筑日渐残破。1928年7月1日，颐和园由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这标志着这座昔日的皇家园林从此正式成为了国家公园。此时的颐和园破败依旧，为了筹集经费，许多建筑被出租。乐寿堂前院等17所建筑作为甲等房出租，知春堂等22所建筑作为乙等房出租，乐农轩、永寿斋、平安市等作为丙等房出租。画中游位于万寿山西路半山腰，是兼具点景和观景功能的建筑。正面是一座2层的楼阁，两边各有一楼，东边的叫爱山，西边的叫介丘，后边有成辉阁，各建筑之间由爬山廊连接。从阁中观景，昆明湖水面辽阔，烟波荡漾，远处水天相接，苍茫一色。从湖面向万寿山望去，掩映在青山翠柏之中的画中游，时而绚丽，时而朦胧，人在景中如在画中。1932年，画中游被一个旧军阀的儿子倪道杰租下，由于建筑残破，倪道杰不得不自己出资修整。排云殿西侧的清华轩被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长期租住，这里原本是乾隆时期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罗汉堂的遗址，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的时候，这里改建为清华轩。院子里有一个水池，呈八角莲花形状，池中的水叫八功德水，象征佛经中所说的具有8种功能的净水。袁克定在这里移住10几年，直到解放前夕，才因为付不起房租搬出了清华轩。为了赚钱，南湖岛被出租开了饭店， 就连佛香阁都开了这家饭店的分号。颐和园还招商成立了渔业公司捕鱼出售，昆明湖变成了一个大鱼塘。在颐和园一些殿堂的前面，可以看到这样的大铜缸，当年里面储满清水供消防之用。1945年7月15日的深夜，颐和园排云殿前有一项紧急的工程正在悄悄地进行，三对大铜缸表面的镀金被员工们仔细地刮剥了下来。自1937年之后，颐和园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现在这些铜缸即将被日军运回日本制造武器。员工们把铜缸上刮下来的金屑融成了大小三个金锭，共重2两4钱，秘密呈送给北平市长交库密存。20多天后，园内6个大铜缸被日军运走，同时被运走的还有铜桌1个、铜香炉4个、铜火炉19个。然而这些铜器刚刚运到天津，还没来得及出海，日本就投降了，这些文物才重新回到了颐和园。抗战结束3年之后，颐和园再次面临战火的威胁。1948年12月，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进驻颐和园，在园内后山和北宫门外挖战壕、筑碉堡，准备与攻城的解放军决一死战。12月12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到达安和桥，距离颐和园北宫门只有几百米，双方处于有效射程之内。然而进攻始终没有发起，原来中共中央委托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列出了北京城内重点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保护古迹的命令已经下达到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解放军部队奉命绕道石景城区，在园内驻扎了一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颐和园最终免于战火。景福阁位于颐和园前山东部，清漪园时期这里是一座形似昙花的2层楼阁，叫做昙花阁。1860年，昙花阁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重修颐和园时改建为景福阁。1949年1月29日，解放军和北平守军傅作义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在这里宣布成立，随后一系列关于北平交接的实施办法在这里商定。2天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双方联合办事机构的主任解放军代表叶剑英临时居住在紧邻景福阁的益寿堂。益寿堂有精美的垂花门，正殿和东西配殿由游廊连接，它建于光绪年间，曾经是颐和园的专供药房。1949年3月25日上午，益寿堂里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刚从西柏坡赶到北平的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在益寿堂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从这里前往西郊机场，举行了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城的阅兵仪式。早在1948年底，颐和园先于北平迎来了新的时代。当时的颐和园建筑残破腐朽，草木荒芜凋零， 解放军接收颐和园的时候，园内库存的现金仅有旧币2027元3角4分，折合人民币2毛钱。1949年初，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各界专家对颐和园做了一次彻底的勘测检查，随后抢救性的修复工程逐步展开。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为颐和园的修复慷慨解囊。佛香阁是万寿山前山建筑的构图中心，也是最主要的观景平台。站在佛香阁上向南望去，中央建筑群尽收眼底，开阔的昆明湖面上平卧着17孔桥和蜿蜒的溪堤，远景是无尽的田畴。向西望去，玉泉山与西山的远景与园内的景物浑然一体，意境深远。这样的景观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佛香阁已不能供游人登楼观景了。1953年，佛香阁进行了清末以来第一次全面整修，倾斜6厘米的大木构架被重新拨正，全部阁顶重檐、条顶重修，补齐了琉璃瓦，重新描绘彩画金龙和玺、贴大赤金。这次工程竣工后，佛香阁30年没有发生过渗漏。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佛香阁只有挂檐板被震落，建筑依然完好无损。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米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6集，沧桑续文明。 在整修佛香阁的同时，德和园、听礼馆、含虚堂、排云殿等主要建筑也陆续得以修缮。1958年，颐和园开始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在修缮一新的德和园大戏楼上演剧目。自1908年慈禧死后，整整过了50年，这里又重新响起了古乐之声。全长728米的长廊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以优美的造型和廊上的14000多幅彩画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之初，长廊彩绘已经有50多年疏于修缮，画面油彩剥落，模糊不清。1959年，长廊大修工程启动，这也是自晚清以来长廊第一次全面修复。由于长廊采用的苏式彩绘的工艺，主要是由工匠们言传身教，内容题材并不固定，随意性强，难以保存。原来的彩画图案缺乏参考资料，究竟该如何修复，成了一个难题。当时颐和园的一位工作人员忽然想起，他去杭州出差的时候曾经带回了一张杭州游览图，于是这张游览图上的西湖风景就被绘制在长廊上。多方招揽的能工巧匠大展身手，许多模糊不清的彩画被描摹一新。时隔半个世纪，长廊风采重现。后来长廊又几经修缮，现在人们看到的彩画 大部分是1978年绘制的。1990年12月，冰封的昆明湖上热闹非凡，一项宏大的工程全面展开。自乾隆时期，是这池昆明湖水秀美景色，而历经240年的岁月，昆明湖淤泥沉积，水量不断减少。1982年2月8日，甚至出现了全湖干涸。1990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利用冬季时间一次性完成昆明湖底清淤，这也是昆明湖历史上首次彻底清淤工程。在机械作业之前，需要人工凿开昆明湖的冰面。20多天时间里，北京市各界约18万普通人参加了这项工程，而且全部都是义务劳动。清淤工程历时2个多月，清挖面积120万平方米，整个湖底平均被深挖了57厘米。1991年3月10日，昆明湖重新开闸放水。清淤后的昆明湖恢复了清漪园时期湖水清澈、碧波浩渺的景观。昆明湖上蜿蜒的溪堤，是清漪园时期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而成的。随着颐和园西区整治工程的展开，西堤一带的江南秀色在13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1991年，在昆明湖西南部一段空旷多年的长堤上，一组建筑平地而起，它由3座2层的小楼组成，名叫景宁楼。景宁楼始建于清漪园时期，是昆明湖西堤之上最大的建筑。它仿照元代画家赵孟頫著名画作中的景致修建而成。1860年，景明楼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修建颐和园时，景明楼被放弃重建。1个多世纪后，在原址上建成的景明楼，让著名的春和景明的景色又出现在颐和园中。普通游人大概很难把眼前的景致和颐和园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些正是颐和园万寿山后山的景观。后山和前山的建筑风格不同，植被也有所区别。前山以柏树为主，建植松树，青松翠柏与前山富丽堂皇、飞彩鎏金的殿阁交相辉映，将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渲染得淋漓尽致。后山植被以松树为主，辅以柏树，建植枫树、槐树、桃树、杏树，遍布着色彩纷呈的灌木花草。比起前山，后山更接近自然山野的景色，与这里精致婉约的建筑风格相映成趣。由于光照不同，后山比前山平均气温低1度左右，尤其在夏天，后山的凉爽湿润使人产生清幽深邃、宁静舒适的感受。在 后山的一些地方，至今还能看到许多清漪园时期的遗迹。这些建筑都在1860年毁于大火。慈禧时期由于经费短缺，整个后山的建筑都被放弃重建。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山的建设成为颐和园景观恢复的重点工程之一。从北门进入颐和园，涉级而上，步移景幻，最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组美轮美奂的藏式佛教建筑展现在眼前，令人仿佛置身于佛国仙境一般。这组建筑叫做四大部洲，是后山建筑的核心。在被英法联军烧毁后的100多年里，这里一直是一片废墟。上世纪80年代，四大部洲得以整修。1990年的秋天，幽静的万寿山后山变得异常热闹，曾经消失100多年的买卖街再现于世人面前。买卖街俗称苏州街，是乾隆下江南之后模仿苏州的山塘街修建而成，所以颐和两岸的格局颇具江南特色。此次复建，苏州街全面恢复了清漪园时期的景观。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苏州街是乾隆送给皇太后的礼物，让太后不出北京，随时享受游江南的乐趣。而今天，苏州街已经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追思历史、品味文化的地方。游人们甚至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当年皇帝和太后游园时的感受。走进颐和园西北角的这片景区，人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自然气息和乡村野趣。这个别具风貌的景区叫做耕织图，它曾经是乾隆时期清漪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耕织图本是绘画名称，起源于南宋，绘画内容以农村耕织生活为主，是历代帝王劝客农桑的重要形式。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都绘制过耕织图，乾隆以耕织图绘画为蓝本，在清漪园中修建了耕织图景区。耕织图景区从乾隆15年开始兴建，第二年清朝内务府的织染局由地安门迁到了这里，同时圆明园的13户残户也搬迁过来，开始了在清漪园里的耕织生活。每年9月，织染局还要在蚕神庙里祭拜蚕神。以稻田农耕、桑蚕养殖为主要景观的耕织图，象征着首重农桑的治国之本。1860年，耕织图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慈禧重修园林的时候建起了围墙，耕织图大部分被画在围墙之外，耕织图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从2003年起，耕织图原有建筑陆续复建。 荒芜了144年之后，耕织图景观再现于世人面前。耕织图景观的复原，也标志着颐和园西北区域已经基本恢复了清漪园时期的面貌。从清漪园到颐和园，在这个古老的园林中，有许多故事和传说一起流传。万寿山拆塔建阁的谜团还有待后人破解，而佛香阁里又续写着新的传奇。1989年国庆节前夕，再次大修后的佛香阁准备全面开放，迎接各地游人。然而整修一新的殿堂中，却有一个难以弥补的缺憾。清漪园时，佛香阁里供奉着一尊千手观音铜像，1860年佛像毁于英法联军纵火。修建颐和园时重塑的泥胎佛像也在后来的动乱中被损坏，多年来一层的佛像一直空缺。正在此时，有一个消息传来，人们在北京西城区一所寺庙旧址的夹壁墙里发现了一尊巨大的佛像，与记载中佛香阁的观音像十分相似。几经周折，这尊重达万斤的大佛终于在1989年9月29日的下午安于佛香阁一层。这尊来历神秘的大佛为全铜制成，高5米，有12面24壁。经鉴定，它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远远长于这座园林的历史。令人惊异的是，无论铜佛的样貌姿态还是大小尺寸，都与佛香阁珠联璧合，就像专门定制的一样合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按照佛教仪轨，观音佛像的顶部最上方还应该有一座小佛，叫做化佛，而这尊铜佛的化佛已经缺失，只剩下底座。神奇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大佛安家之后，有人想起在颐和园的库房中还保存着一尊小铜佛，那是游人在昆明湖游泳的时候打捞上来的。人们忽发奇想，试着把小佛安放在大佛的头顶上，结果两尊佛像居然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此，这大小两尊铜佛与佛香阁的奇缘，就成为颐和园的一段盛世佳话。这棵古桑树已经生存了240多年。在颐和园里历经坎坷幸存下来的古树还有很多，它们是园林生命的延续，也是这座园林盛衰变迁最权威的见证者。1998年，颐和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颐和园有如下评价：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